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甩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老板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。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，董酒好喝，醒酒快，董酒窖藏系列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启功传》。 中学生，副教授，博不精，专不透，名虽扬，实不够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贪趋左，派曾右，面微圆，皮欠厚，妻已亡，病无后，丧犹新，病照旧，66非不寿，八宝山见相凑，既平生是冤陋，身与名一齐臭。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。那么从今天起呢，我给您说这么一段评书，叫做《启功传》。提起启功老先生来，恐怕不知道的人很少喽。那么有的人知道，启老呢是一个大书法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伙都知道他字写得很好，也很值钱啊，好多人呢就知道他是个大书法家。其实呢，启功老先生呢不单单是书画好，他在学术方面呢有很多研究成果。那么他自己总结呢，用他自己的话说呢，这个书画呢也属于墨迹。就说他致力于研究的方向啊，主攻上并不在这方面上。他自己呢真正得意的成就呢也不在于此。那么从今天开始呢，咱们呢就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启功老先生他一生的是怎么样的生活，都有什么样的传奇。那么刚才我这首定场诗呢，是一首三言诗，三个字一句，三个字一句，这可不是我做的，这就是启先生自己做的。那么这首诗什么意思呢？中学生，副教授，这好理解，这就是启功先生啊自己对自己一生的总结。因为他的这个毕业呢就是中学生毕业，也就是说够中学程度。后来呢有人称这个启老啊为国学大师，他总说这句话，说我不够大师，我呢就是一个副教授，还总强调这个副字儿。这个副教授啊就是启功先生他66岁写这首诗的时候 他的职称是副教授。啊，当时有很多人呢见着齐老呢就说您是国学大师。啊，齐老呢就说我不是什么大师，我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教授，而且强调是副教授。博不精，专不透，名虽扬，实不够，高不成，低不就。这几句呢，也就是齐老比较自谦的话喽。啊，他很客气，说自己呢，博而不精，我学的很多，但都不算精益求精。啊，名虽扬，实不够，就这个名望很大，很多人都知道。也都很崇拜他，但是他自己说呢，水平很不高，很有限。那么底下这两句说贪屈左派曾右，贪屈左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他曾经中过风啊，这个左边呢这个腿脚啊不是特别利索了，哎，所以他说贪屈左派曾右。在1958年的时候呢，启功先生被错化为右派，面微圆，皮欠厚，这是一个自己肖像的写照。面微圆呢，您要见过启功先生都知道，打小时候就是小圆脸，哎，一直到他老了还是小圆脸。皮欠厚呢，这句话呢就是比较幽默了。熟识齐老的人呢都知道这个老人说话很风趣。齐已亡并无后，做这首诗的时候呢，启功先生的老伴儿已然故去了，两个人呢并没有子女，所以他说呀，齐已亡并无后，丧犹新，病照旧。齐老晚年呢，身上有很多的病，为病魔呀所折磨。但是这个人比较乐观，他写了好多关于自己得病吃药的诗，在咱们这段书里的呢，多少的也会有所提及。那么到时候呢，我说着说着您就知道了，都很幽默的，也就说明了启功先生他的心态。66非不寿，这首诗呢是启功先生66岁时候做的。过去呀，咱们北京土话呢有这么句话说啊，73、84阎王不叫自己去。当然了，有的人说解释说，因为这个孔圣人呢是73岁死的，孟子呢是84岁死的，所以呢这是两个坎儿，73、84。民间呢还有这么个说法，说66啊不死掉块肉，所以这人到了66岁之后呢，过去很迷信，他就很在意。启先生写这首诗的时候不是66吗？他说非不寿，就是我活了66啊已经不算妖王了，哎，就已经可以算有寿数的了。但是呢八宝山见相凑，八宝山呢北京人都知道，所以在这儿呢咱们还得解释解释。因为八宝山呢那是火葬场，专门烧人的，哎，所以呢齐老死了也得上八宝山烧啊，所以他说八宝山呢见相凑，我离那儿呢越来越近了。其实呢后来我们都知道齐老呢活了90多岁，那么66的时候呢还有1/3呢，啊，这个见相凑这句呢事后证明离得还很远呢。 季平生誓约漏，他自己说，我这一辈子如果给我封一个谥号的话，月漏，这个漏呢就是丑陋之漏，这也是一种自嘲。齐老这个人很豁达了。身与名呢一齐臭，这句话说的可就有点禅机了。因为我们知道啊，佛家不是老说这个吗，说这人呢不过就是一具臭皮囊，那么你的这个身体跟你这一辈子的啊这个名望，在你死后呢也就全都完了。身与名一齐臭，这就是启功先生给自己写的一首墓志铭，叫自传墓志铭。这个墓志铭呢现在也就刻在了齐老的碑上。那么我呢并没有见过启功先生，也没有接触，但是呢他的点点滴滴，生活当中的好些仪式，我小时候呢就知道一些。比如说呀，我曾经听苏世树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。苏世树先生呢就是现在的中国书协的主席，他也是启功先生的弟子。他说这个人无完人，启功除外。那这句话呢，苏先生说呀，并不是我说的，是听童伟说的。童伟呢，说这句话的时候呢，当时是中国书协的副主席。很多人呢在场听完这句话之后呢，大家伙儿都有个讨论，就说人无完人这句话既是个俗语成语，应该说也是一条真理。这句话呀几乎就可以认为是一条真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人呢没有十全十美的，我们生活当中啊所有的人都可以说不能称为完人。所以当时童伟先生提出来说启功除外这句话，大家伙啊有所争论，但是也普遍得到了认可。大伙呢越琢磨这句话说的越有道理，就是人无完人，启功除外。那么苏世树先生呢就记住了童伟这句话，同时呢他在不同的场合呢也引用过这句话。哎，我就是听苏世树苏先生说的。我就琢磨一个被人称为完人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，所以啊我就找了好多有关于启功先生的书籍啊，我得看看呀这个完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。哎，看完之后我是颇为感慨，也受到了很多的教育，所以我就想啊把启功先生这一生的传奇编成这么一段评书，跟大家伙呢共同分享，我们一块来认识认识这个被称为完人的启功。那么我主要这段评书依靠的蓝本是什么呢？有这么一本书啊叫启功口述历史，也可以称为启功自传。这本书是齐老口述的， 由他的晚辈和学生们呢，加以整理。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，很具有史料性和真实性。启功先生除了写自己的身世之外，还写了很多历史上的秘闻，甚至于说是史书上没有记载的。当然了，这里边也很具有传奇性。还有一本书呢，叫《启功诗文选赏析》，就是启功先生啊他的一个诗集。这本书呢也很有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启功先生也是个诗人。过去我们说嘛，言不及而歌，就说这个语言没有方法在表达的时候呢，它就差。诗歌诗歌嘛，这个诗啊就是歌词，它是写出来人的一种心情。就包括刚才我给您念的这首启功先生自己写的自传墓志铭，本身就是一首三言诗。据专家们研究这首诗，就说这首诗啊写的十分的有水平，非是一般诗人所能够写出来的，看着都是大白话，但是其中的起承转合、平仄关系那是非常的绝。您比如说吧，副教授砖不透，石不够，滴不就，派曾又皮欠厚，您看每一个尾字都用的是入声字，念起来呢就是朗朗的上口，而且容易让人家记住。那么说有的人提三字经，不就三个字一句三个字一句吗？三字经还不能称为诗，三字经啊就是三字韵文，不能够称为诗。启先生这首自传墓志铭啊，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，也是三字诗的一个精品。还有一本书也是我常看常翻的，这本书啊最有意思，叫什么呀？叫启功隽语，就是启功先生平时啊这个他的说话被晚辈和学生们记住了，还有些是朋友们记录下来的。当然了，这些话呢都很幽默，甚至于说有的语言呢还挺葛，让人听了之后啊是哈哈大笑，而且还能够有所感悟。隽语嘛，俊秀之俊啊，就是启功先生说的很漂亮的话，很精彩的话，同时这个俊呢又是冷峻之峻，也就是说启功先生说的那个话呀有点冷，那、有的时候一般人呢还真接受不了。哎，这本书里头写的这些小故事都非常的好，我呀也把它吸收进来，在咱们这段书里头呢争取跟大家伙儿啊分享分享。当然了，还有很多相关的资料，那不是一本两本了，我在这儿呢就不跟大家伙儿多介绍了。还有一点呢我要跟大伙儿解释解释，什么呢？就是既然我是说书的，我就不能老这么启功先生啊、启功老先生啊、启老啊这么样的说。那么他呢就是我书中主人公，所以我要提起来呢 以后呢，我就不带这先生二字了。倒不是说书人我不尊重老前辈，实在呢是出于我们书中啊，这样让大家伙儿听着更顺畅。以后呢，我就直呼他的名字，叫做启功了。包括书里头一些其他的人名也如是一样。好，跟大家伙儿都解释清楚了。那么从今天开始呢，我就开始给您说这段启功传。提到了启功啊，大家伙儿都知道启老是皇族，是清朝皇室后裔。他叫什么呢？有的就说了，他叫爱新觉罗启功。要写呢，得写爱新觉罗点儿启功。有的人又说了，不对，这个爱新觉罗氏啊，后来都改了，改姓金了。那么启功呢，叫金启功，姓金名启功。这话呀，你要在外边说也行，可千万别跟启功说。谁跟他说这话，他也不乐意听，而且他也不承认。启功先生曾经明确地写过文章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呀，就叫启功，是姓启名功。那么启功字元白，也作元伯。这个地方大伙要注意一下，元白是哪俩字呢？就是元旦的元，黑白的白。但实际呢，这个元白呢，上口也应该念元伯。您经常听我们说书啊，就是是这个白的音都发伯。比如说水浒传有个白日鼠白胜，那么我们怎么念呢？就念白日鼠白胜。您比如说听这个三侠五义里边有个锦毛鼠白玉堂，实际呢写出来是白玉堂，是满族人整蓝旗。启功说我们这个满族人呐，实际是满洲族人，可不是满洲国的人。他曾经啊非常郑重地解释过这问题。启功说这个日本人呢侵略中国，侵略满洲，当时是分裂了中国，这个事情呢不赖我们满洲族的人，就是跟我们满族人呢没关系，哎，是日本人强行的建立伪满洲国。那么呢，这对我们这个满洲族的人可以说是极大的侮辱。后来这个日本人呢又把清训帝溥仪给弄到这满洲去了，让他执政还当皇上。那么启功又说这个事情呢也赖溥仪他自己，他从大清朝这个皇帝的宝座上退位了，他就想复辟，然后呢，日本人扶持他，在日本人的控制下呢，他当这个傀儡皇帝。溥仪呢有一个号叫浩然，启功就说他是真浩然也罢，假浩然也罢，那都是他自己的事儿，跟我们无关。但是呢，他一旦他当了这个满洲国的皇帝了，这可就跟我们有关了，这等于把耻辱啊强加在我们满洲族的人的身上，那么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，而且也不能承认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启功先生就不姓这个爱新觉罗，也不姓金，